六，阅读课文。 丑小鸭也有幸福。我一直不明白，爸爸妈妈既然生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姐姐，为什么还要生出一点儿也不漂亮的我来？从小，我就一直生活在姐姐的阴影下。姐姐长得很漂亮，而且她学习成绩很好，每次家长会都让爸妈无比骄傲自豪。可是我，小眼睛，塌鼻子，学习成绩也一般，和姐姐相比，我简直就是一只丑小鸭。因此，我的性格与活泼的姐姐有很大不同。我不爱说话，不爱与人交往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。后来我上了大学，大二时，学校与一所乡村小学进行手拉手心连心活动，我也随意地给一个女孩寄去了100元钱。当时只是为了响应学校的号召，没想到我竟然收到了小女孩的来信。在这封信中，她非常热情地表达她的感激，并向我讲述了她的生活。他们一家五口人，家里的经济来源就靠几亩地和几棵果树，生活十分困难。但他们姐弟三人都想读书。女孩说，如果不是我的帮助，他可能就无法继续上学了，他一定会好好学习来报答我。信中还寄了一张他们姐弟三人的照片，中间的他瘦瘦小小，但那双大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希望。我注意到他们三个人紧挨在一起，身后是一间破旧矮小的瓦房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在今天还会有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生活。我也给小女孩寄去了我们全家的照片。小女孩收到后来信说，我好羡慕你，能在大城市上学，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你一定很快乐吧。她的话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向往。当时我真的愣住了。1000个人对幸福有1000种解释，在小女孩的眼里，我是幸福的。这么多年来，幸福就在我身边，它很简单，可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？再后来，我就读到了海伦的那句话：我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，哭我没有鞋穿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有人没有脚。那一刻，我读懂了幸福的真正意义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很多时候，幸福就在我们手中，只是我们没有认真的注意。这以后，我常常对自己说，就算你是一只丑小鸭，也要做一只快乐的丑小鸭，因为只有懂得珍惜自己的所有，我们才会过得幸福。